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吃下吃，摇摇晃晃站起身来，从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底下翻出了一罐崂山，拉了一拉罐环，咕咚咚地灌了下去。机械阴凉凉道： 不怕有毒， 一毒解千愁。 智障。 好在061虽然没了声音，世界线信息还是尽数传导入了池小池脑中。如刚才的女人头所言，原主宋纯阳是一个爱笑的小神棍，他的主业是学生，副业则是跟着祖母一起给各家新宅看风水。祖母是个鹤发鸡皮、气质冷雅的老人，在业界颇有声望，在外人眼中更是神秘至极。他在家乡一家香火极盛的寺庙边有一座草炉，坐炉听看，断判乾坤。但凡有府主前来报上生辰八字以及自己要算什么，他便刷刷刷提笔在纸上写下他们要的答案，一一解说。宋纯阳的父亲不至于此，用祖母的话说，自家儿子没这方面的天赋，断不清因果，分不清爻位，不入行也是好事儿。宋纯阳的父亲认为母亲是个老神婆，深以这个母亲为耻。但宋纯阳却不这样认为，他从小就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小时候不懂事儿，经常被奇形怪状的东西吓得哇哇大哭。他不明白为什么隔壁的大哥哥背上会背着一个手腕流血的姐姐，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他看到祖母的挚友林奶奶陪老伴儿去他们定情的落日桥上遛弯，所有人却都说林奶奶死了很多年。宋纯阳的祖母倒是很怜惜这个爱哭鼻子的孙子，常摸着他的额头说：爱惜你的眼睛，这是上天给你的宝物，让你能比旁人更早明白什么是因果。宋纯阳的瞳仁是异色的，一边琥珀色，一边湖蓝色，怎么看怎么像是基因突变的产物。好在宋纯阳实在会长，除了这双眼睛，他集合了父母所有的优点，还进行了非常精细的个人优化。口鼻眉眼生得好看得要命，从小就是白嫩嫩的糯米团子，上学时一直是年级吉祥物一般的存在。他最漂亮的就是一双眼睛，亮汪汪的，瞳仁大得恰到好处，又有一种特殊的质感，像是做工精致的宝石。他嘴花人皮，讨喜得很，经常会被突然出现的鬼魂吓得滋哇乱叫，但不多时就又试探着和他们聊天。一来二去啊，倒是交了一票鬼友。他经常自言自语地埋怨： 我这名字做起来做个心理安慰用的。 说归说，宋纯阳仍会帮一些怨气不是很深重，长得也不是很让他胆颤的鬼魂实现心愿，偶尔也会在月考时拜托相熟的几个小鬼魂帮自己偷看一下前桌学霸的选择题答案。宋纯阳很信因果，所以他不会用自己的能力做太超过的事情，不过他总是很愿意皮一下。附近的城市有人请法让祖母去家中看看风水时，宋纯阳担心祖母一个人去不方便，只要他没课的时候都会跟着。祖母的眼睛也与正常人不大一样，他应该是能看到人与物身上的气，所以他只需在屋中里里外外走上一圈，就能三言两语指出风水的弊端以及改风水的办法。然而感官难以相通，宋纯阳不能理解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祖母负责指出问题， 他则负责把改运的物品放到祖母指定的位置。他年纪还小，本来户主不会相信他的，但他一双眼睛颜色相异，看着着实悬得很。每当户主露出敬畏表情的时候，宋纯阳总会装成小瞎子，毕竟他一双玻璃似的眼睛只要静静的不动，看上去就和瞎子没两样。宋纯阳能轻松绕过一切障碍，准确地按照祖母要求的角度把改运之物放下，又折回祖母身后，这总会让户主更觉得玄妙，毕恭毕敬地把祖孙二人送走。一走到安全范围内，宋纯阳就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祖母也从不拆穿他的小伎俩，温柔地看着他，无奈道：“ 你呀、啊。” 在宋纯阳上大学那年，66岁的祖母去世了。临终前，祖母对一直陪在他身边垂泪的宋纯阳说：“ 孩子，因果是最值得相信的。” 高考过后，宋纯阳上了一所护理学院，隔壁是全国著名的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小的像是医科大学的厕所，但宋纯阳却经常去医科大学玩。小给老宋纯阳表示，进医科大学就感觉像回家一样，在医科大学里的感觉比在家里感觉好多了，里面个个都是帅哥，说话又好听，超喜欢里面的哦。他在学生四人办的灵异社团里遇见了学长袁本善，自此一见倾心。袁本善比他高两届，年级第一，风流倜傥，各方面都极为出色。他曾一度以为袁本善就是他的因果。他对袁本善深情款款道：“ 我遇见你就是因果。” 听了他的话，袁本善戳戳他的鼻尖：“ 因为高考数学考了70分。” 宋纯阳骄傲道：“ 哪里，72呢？ 四舍五入70分。”“ 切，胡说八道，四舍五入100分。” 袁本善拿他没办法，只好抱着他举高高。“ 好好好，听你的，我的小神棍。” 袁本善是知道宋纯阳的阴阳眼的，但他从来不相信。他之所以加入灵异社团，只是很喜欢灵异故事那种新鲜的猎奇感，从不真正相信鬼魂的存在。宋纯阳委屈道：“ 你前面就有一个过路的。” 袁本山笑着对着前面的空气礼貌鞠躬：“ 你好呀。” 那路过的学生打扮的鬼魂被吓得一哆嗦，马上回礼。宋纯阳就咯咯地笑，笑得袁本山一点脾气都没有。宋纯阳读大二那年，袁本山便开始忙碌起来。宋纯阳每天都会跨过千米的距离打包饭菜给隔壁学校的男票送温暖，偶尔还会奉送肉体。“ 千米送菊花。” 宋纯阳靠在袁本善怀里，苦着一张俊秀可爱的脸说：“ 礼轻情意重。” 袁本善都服了宋纯阳这张嘴了，捏捏他的鼻子道：“ 你呀。” 宋纯阳趴在袁本善怀里笑嘻嘻的撒娇：“ 老袁，你得疼我。” 袁本善轻轻去掐他的腰：“ 疼不疼？疼不疼？” 两个人滚在一起嬉闹成一团。他们一直很甜蜜，但是某一天发生了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冬至时，袁本善去一间老式图书馆借资料，宋纯阳就没有去找他。他一个人在宿舍里买了饺子粉，兴致勃勃地用有限的工具给袁本善做饺子。在宋纯阳踌躇着是要去超市里买一个小擀面杖呢，还是拿二 B 铅笔凑合凑合时，袁本善打了个电话来。电话那边，袁本善问了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纯阳，你是真的有阴阳眼吗？”“ 啊，是啊。” 袁本善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翻老资料， 发现很多关于阴阳眼的记载。 宋春芽心里甜滋滋的。 你不是去学习的吗？ 看到和你有关的资料总要翻一翻。 这事儿接过就算了。宋纯阳弄出了一大锅饺子，等袁本善回来颠颠的去给他送去，连他的好朋友以及宿管阿姨都送了一份。宋纯阳人好看嘴更甜，一口一个阿姨，比太太进行口服液都管用，哄得人家宿管阿姨只把新带的新鞋垫往他手里塞。相比之下，大概是惦记着什么事情，袁本善反应淡淡的，不过倒是把饺子都吃了，还问了许多关于宋纯阳的家事。宋纯阳当然知无不言，还特意提了许多关于祖母的事情。大概半个月后，袁本善要忙的事情大概是告一段落了，他约了宋纯阳晚上8点出去看电影。宋纯阳穿了自己新买的白羽绒服，还戴了一个雪白的绒线帽，两朵绒绒的小球垂下来，衬得他的眉眼极漂亮，唇红齿白的。宋纯阳到了约定的奶茶店门口，但袁本善迟迟未到，他便自然地走进店里去，给袁本善买了一杯柚子柠檬茶，自己要了一杯奶茶，吸着珍珠喝。这家店已经濒临倒闭了，没想到宋纯阳进去时，发现里面客人特别多，很多人用诡异的眼神锁准了宋纯阳，一言不发。宋纯阳有点莫名其妙了，但他确认这些人不是鬼后，就自顾自安坐下来等袁本善来。有一个姑娘路过他时手一歪，故意把滚烫的奶茶泼在他的身上。 我操！ 被淋了半身奶茶的宋纯阳猛然站起来，不等他开口，那姑娘就凶神恶煞道：“ 你把我奶茶碰掉了，赔！” 宋纯阳被烫得像只小海狸鼠直蹦的，脖子上都被烧红了一片。他一边呲牙咧嘴的脱衣服，一边急急的问那姑娘：“ 没烫着吧？没烫着吧？” 姑娘呆呆的看着他，刚才的凶神恶煞竟已经消弭无形。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浓重的雾气翻卷滚涌，将奶茶店包围了起来。刚才为他做奶茶的小妹走出柜台，摘下围裙。从刚才起，她便是眼圈通红。宋纯阳以为她是失恋了，然而小妹接下来的话却叫宋纯阳更加迷糊。 来不及了。